奉耶稣的名，阿门。你有没有坐过牢？有没有坐过牢？你有没有被警察鞭打过了，快到被打死才停止？人有没有用石头打过你，打到他们以为你已经死了？那使徒保罗都有经验到这一切，并且好多次都经验到了。他现在也就是在罗马的监狱里写他第二封信给在以弗所当牧师的提摩太。学者认为保罗是公元后68年写这封，也是他最后所写的一封信。也就是那年罗马人把他，还有同样一年把使徒彼得，把他们两位都杀死了，很不容易。在我们今天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的经文里，保罗两次都提到他如何受苦。在第八节他说，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上帝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还有第11、12节，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师父，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保罗非常熟悉为耶稣或为耶稣的福音而受苦，但他在这边还有在其他他的书信里面都说，他绝对不会以他的受苦，也不会以基督或基督的福音为耻，这就是看这些是羞耻的事。不，保罗说他在这受苦当中反而喜乐。使徒彼得也说的一样，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稀奇，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上帝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还有耶路撒冷教会的领导雅各，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那你有没有他们三位的经验？第一，有没有因为你是基督徒或因为你传讲基督的福音而受苦？第二，如果你受苦的话，你有没有因此而喜乐？或者你有没有反而故意逃避这些，包括故意不想要让人知道你是基督徒，或故意不跟人提上帝的道，因怕他们会拒绝你，甚至会逼迫你。保罗、彼得、雅各，还有其他的使徒，他们好像真的什么都不怕，并且在受苦中真的好喜乐。那你会不会觉得他们的榜样跟你自己的情况这个距离差很远？但是这些使徒们也强调不应该有这个差距，他们都告诉我们，我们也应该就像他们那样，有同样的坚忍，同样的喜乐，毫无畏惧的态度。或许你会问，他们怎么能够那样？如果知道这答案的话，或许会帮助你自己可以比较像他们那样。 好，那么我们就考虑一下这三个人，保罗、彼得，还有耶稣的半弟弟雅各。简单来说，他们三个能够那样，因为他们本来连一点都不像那样，他们本来都是大罪人。但是当耶稣的怜悯甚至怜悯了他们那样的大罪人，这上帝爱的力量真的改变了他们。保罗呢，他本来就是那种会逼迫基督徒的，激烈地逼迫他们，逼迫我们。因此耶稣甚至说保罗就是在直接地逼迫他，耶稣自己的，很可怕。那彼得呢，他是门徒长，是十二个使徒的头，但是他连认识耶稣三次都不承认。当时他是最会逃避为着耶稣而受苦的人啊。雅各呢，他曾经耻笑了耶稣，也跟他其他的家人一起认为耶稣是癫狂了，发疯了。哇，他们三位真的本来都是大罪人了，也都是直接地得罪了耶稣自己的。但是耶稣受死复活后，圣灵在这三位的身上行了神迹，圣灵使他们都相信，虽然他们的罪的确是很大的，但是耶稣的怜悯，他的赦免是更大的，完全赦免了他们的大罪。并且耶稣的救赎工作不仅赦免了他们的罪，耶稣也完整地替他们胜过撒旦，胜过死亡，胜过世界。在基督里面，他们现在真的什么都不用害怕。像彼得所说的，现在当他们为基督受苦的时候，他们可以喜乐，因为每一次受苦的时候，他们就是在基督自己所受的苦上有份。并且你若在基督所受的苦有份，你一定也会在他在天堂里所受的荣耀有份。他们，我们根本不必怕为基督受苦，为他受苦就给他们，就给我们鼓励，有一天一定也会享受荣耀。所以你如果是个罪人的话，你如果没有像他们三位那样三位使徒那么大胆，你反而是害怕的，甚至躲避为基督做见证，那三位使徒非常了解你的情况，他们本来也都是这样。改变他们的也是改变我们的，就是他们所亲自领受的福音。感谢主，他们也不仅领受了这福音，他们也很清楚地、很美丽地表达写出这福音是什么。在他们的书信里面，他们都用各种不同的方法，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形容并宣布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拯救我们的福音。我们今天的经文就是有一个非常棒的例子。我们现在就详细看。我现在念一遍第九到十节。上帝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 我们现在就一句一句地看。首先，上帝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是的，保罗还有彼得与雅各都很清楚这一点。上帝拯救了他们，也拯救了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之前我们已经看过他们三位还有我们自己的行为是有罪的，那当然上帝不是按这些行为拯救我们。但是呢，当保罗说上帝不是按我们的行为拯救我们的时候，他的意思也是说上帝不是按我们好的行为拯救我们。无论是上帝重生我们之前，或者他重生我们之后的好行为，这我们的好行为绝对不是原因上帝拯救我们。这也是我们的安慰，因为即使我们的行为有的时候是好的，但是这行为总是可以更好的。我们的行为就是靠不住的，但是感谢主，上帝拯救我们完全就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上帝的旨意与上帝的恩典。是上帝的旨意拯救我们，他的旨意是非常稳固的，他的旨意也就是一个充满恩典的旨意。他就不想要给我们我们所配得到的就是地狱，他的旨意就是要给我们我们所根本不配得的，就是耶稣所配得的永生，这就是恩典了。好，接下经文说，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了。哇，这真奇妙，上帝对我们的恩典是万古之先已经有的，上帝那么早已经在基督里拣选了你了，他拯救你的旨意就从那时候已经开始的。那当然，他拯救你的旨意是包括2000年前耶稣显现并为你受死复活，但这拯救你的旨意，这计划很早很早已经有了，这当然又是他的恩典了。好，我们经文最后要看的一句就是，他基督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这句就表达保罗、彼得、雅各与我们稳固的盼望。我们为什么什么真的都不必害怕？基督已经把死废去了，对基督徒来说现在已经算是没有死了。那当然，除非耶稣先回来，我们的身体还是会经验到死，但是这根本不算什么。像保罗所说的，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已经没有了。对基督徒来说，死只是一扇门，给我们通到耶稣与天堂那里去的。因此保罗也可以期待死，他说他最想要的就是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那么我们如果连死都不必惧怕，那我们真的可以什么都不怕，我们也可以大胆地为耶稣做见证。保罗接着说，上帝是借着福音将这不能坏的生命 彰显出来。是的，耶稣把死废去是2000年前的事，但是今天，包括今天在这里你们所听到的福音，将这个事实彰显出来。并且今天的福音不仅把这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今天的福音，无论是你所听到的、读到的，与水连接在一起的，或者与饼酒、耶稣的身体、宝血连接在一起的，这今天的福音赐下了这不能坏的生命，也坚固了这不能坏的生命。这不能坏的生命就是你的，你现在就有一个不能坏的生命，你真的什么都不用害怕，你现在就欢喜快乐地、勇敢大胆地活出这生命。奉耶稣的名，阿门。